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正值暑期，也正值旅游高峰期，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和家人一起出门旅行。出门旅行难免要订机票，如果您订好了机票之后突然收到航空公司发来的飞行故障、行期延误或取消的短信时，您会怎么办呢？不少人第一反应是如何退票或改期，以免行程受到影响。不过这样的短信也可能会是暗藏陷阱，如果您没有核实真伪，直接拨打短信当中的所谓的客服电话，有可能就会踏入骗子的圈套。除此之外，现在还有另外一种诈骗方式，就是通过 QQ 聊天的方式，以朋友的名义求助买机票。其实求助的人真不一定是朋友，很可能就是骗子在设套，而中老年朋友则更是骗子们的首选目标。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的听众有很多都是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当他们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这里面有幸运的，也有不幸运的。 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头一天呢，我和我妹妹俩人那个 QQ 通话，我问她一句，我说你怎么换了一个 QQ 号啊？她没理我。第二天呢，就用那新的 QQ 号又接着跟我聊天。聊天的时候呢，她就说她是在境外，她说现在呢那个机票啊没有拿到手，还需要交钱。我说你怎么刚出去，你怎么又出去？我说你这次出去没跟我打报告。结果呢，我就跟骗子在网上就聊了，聊得还特热乎。他说我给你一个那个电话，我就跟那个骗子打电话。那个机票现在要21800，当时因为我是晚上了，我说我在家呢。他说那个坐飞机啊，4个小时就要开飞机了。我说现在来得及吗？他说来得及。我们俩电话沟通好几次，当时呢就是我在网上了，就1万块钱是活的。我说10000块钱可以吗？他说可以，他说你先交吧。我想了想，就一边说的时候，我就一边心里在想这事儿，我就觉得不大可能。我心里在想，我就拿了电话就跟我妹妹打电话，结果电话没通。后来我就跟他女婿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妈在呀，我还没出去啊。他说没有。结果我跟骗子之间一直有一个通话，有了通话以后，不是同时在 QQ 上面还在聊吗？在 QQ 上面，他给我发了他的名字、他的姓名、他的银行账号，所有的都发了，最后就差最后那一步没把钱汇出去。汇出去了不就是白瞎了吗？我最后把我跟骗子之间的聊天对话 做了一个截图给我妹妹和我妹妹的女儿发过去了，我妹妹的女儿看完以后说了一句，大姨，人家还真做了功课，这聊起来以后吧，你们俩还真是跟我妈聊的一模一样的，没区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最后的感觉就是，你不管怎么聊，我必须跟他本人通话，或者跟他附近的亲人通话以后才能决定给钱不给钱。我最后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呀，不管是谁，只要开口跟你要钱，对不起，不给。 如此看来，我们这位阿姨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其实诈骗分子通过盗取 QQ 冒充好友借钱，这样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而在如此多的网络诈骗案件当中，很大程度都是由于受害者防范意识不强。所以要预防诈骗，最重要的是自己多留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高原高警官给我们带来的相关提示。 一般有假期的话，大家可能会经常在网上去订一些旅游啊，然后包括出行啊，包括住房啊，这里面其实可能关于订机票的，包括订火车票的这方面的骗局，我们之前都是接到过的。就是特别突出的就是，例如说可能你刚刚订完机票，然后呢结果呢就会有相应的这种短信也好，或者说电话也好，直接打到你的手机上，然后去说这个票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或者说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班飞机出了一些问题，然后需要咱们退改签啊，这种行程，而且还说会承诺，这个时候就很诱人啊，你要是退改签那我就退了得了呗，但对方就承诺说，那你一定要给我们什么什么什么的账号要确认一下，因为我们还要在这个上面给你返这个补偿款。就这个时候呢突然又很吸引大家，然后就说一定要按他去说的这种做。这个时候一般出行的人他本身也着急，他也比较看重这个说出行能不能很顺利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呢，而且说这个信息又是因为我确实也定了，就核对信息的时候对方跟你说的这种信息的话是跟你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让你相信说啊，对方可能就是官方的客服人员或者就是服务人员，然后跟我确认这些东西，所以可能也是会降低你对这个事件的识别的这种或怀疑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就容易上当受骗。 相比较于刚才这位比较幸运的没有被骗子骗走钱的阿姨来说，我们帮帮团的另外一位听众阿姨似乎就没那么幸运了。 您怎么被骗的呀？ 也是就是 QQ 发 QQ 那个，完了大牛说的你在吗，就发这么一个。 大牛是谁？ 朋友啊。然后呢我们关系都挺好的，他一说他去玩去了，正好那个飞机票出不来，也不是怎么着说的，就不是那他回不来我就着急啊，他那个坐不了飞机了，他给我了一个电话号码，说一会儿你跟这个经理联系一下，回家赶快我就给打电话那个边说的啊，说对对，他有四张票还没取呢。我说那怎么办呀，他一瞅我特别着急你知道吧，他就知道肯定上当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呀，他说你现在那手里有钱吗，我说现在卡里可能有几千块钱，12800让我给他汇。我说现在没这么多，他说那你有多少你先给我先汇一下吧，我就赶快凑我那卡，完了现金，完了我再拿我那个手机有那个 APP 嘛，这么转不是就是当时能到账，我就没想是那个什么受骗，赶快上银行，我说我10分钟就到，我说你等着，我就赶快拿着钱我就上银行了。到银行呢，人家还问我，人家那个柜台还说您那个汇这钱认识吗，我说认识，完汇完以后就上 ATM 机上就给他存上了。 去 ATM 机是给别人汇了 啊？对，汇完了我都没回家你知道，我怕大牛着急，我说钱已经汇过去了啊，完了我说你赶快去取票去吧，他说我就在那个窗口呢，就在取票窗口，说的那个马上我就取。 其实那是骗子。 骗子我也不知道，他肯定是骗子呀。他说我就往回家走，其实当时也是汇完以后我也觉得不对了，我就给汇林姐打一电话，我说好像是不是我被骗了，还说好像，我说是我可能被骗了，说赶快去报案去吧，我就上派出所去报案去了。到那人警察就说你看那这上面那个什么都是 QQ 的那好友，还让你加的，说你怎么也没看，我说当时我一着急我就没往那儿想，头像是我这好朋友的，都给他汇完钱以后还给他大牛发了一个，我说你那个孙子小名叫什么呀，我就问他一下，问完以后他就不理我了，他说已经登机了啊，说的就关机了什么的，就不理我了。 我就报案 被骗之后就报案了 啊，就去报案去了，到派出所人又把他那些我们通话那些记录什么全都复印，他得留档啊，人还说说你说您俩那次8000块钱还不多，说钱没钱， 等于是说他在一个朋友圈里面发的，结果人家都没上当，就您上当了。那通过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教训吗？ 我当然得有教训。其实我以前也有过这种事儿，但是当时我就懵了，我就想不起来怎么回事了。现在我就知道了，接着电话不接，就是这种电话要是都不接了，就吸取教训了。哎呦，当时我都傻了。 面对这种电信诈骗，您呢？您是有什么防范措施啊？ 我 啊， 我现在就不理他就完了。我还真接着，我那天上我就是我那个儿子家去了，他亲家在他们家呢。完了，我接了一个座机的电话，就是说啊，那个要怎么样。后来我一听就是个诈骗的，我说如果这要是你妈，你也这么骗吗？把电话就挂了。 阿姨，您是怎么防这个骗子的呀？ 我和他遇的这件事儿是同一件事儿，完了呢也是，大牛问我在吗？我说在，有件事麻烦你，我说我那个出国呀、啊、有4张机票没取，那个因为我没办那个漫游。我给你一个电话，你给那个人打一下电话，我就给那人打电话。那人说那个你啊，把那个账号告诉我，我呢把钱转给你，你呢再把那个钱呢再好像是再给大牛。我当时我在游泳池呢，没法那个。 您当时要是不在游泳池的话， 肯定上当，因为大牛是我们太好的姐妹了。我还把这个信息，我还说。哎呀，王老师那卡老在兜里装着，让王老师给你转吧。那个骗子说，哎呦，那你快跟我联系。结果给王老师一打电话，王老师说，你确认是大牛吗？有，真的，王老师提醒我了。想了想，那可能是假的吧。我就赶紧问那个骗子，我说，哎，大牛，你家孙子小名叫什么呀？他倒是我忘了， 后来你就知道了， 后来 一下就明白了， 一下就明白了。不管是谁，一定是确认以后啊，咱们这爱心还是有的。 提到钱的事儿、啊、哈，就要特别谨慎哈、啊。 他当时他不跟你说钱， 他不就是绕你套，一步一步的让你上当。 我觉得最主要的，比如说 QQ 还是微信，你加好友以后要给他做一个备注。我就是像刚才他说的那个大牛那个事儿，我跟大牛也是好朋友，他有事儿我也肯定会帮着他。但是我接到那个信息就是，我一看，他虽然是叫大牛，但是不是我给他做备注的那个大牛，我是给他做了一个什么什么第几期，比如什么志愿者，我给他做了一些备注。 后面名字是吧？ 对对， 其他的别名别称哈。 对。除了他那个名称之外，我前面还加了一些东西，一看有点觉得不对劲儿。我再一看旁边一个，他是用那个非好友正常对话的那种形式、 嗯、 是加好友之前那种对话形式，我一看还没加好友呢，我就给他们发，在加好友的同时要一定要给这个人做个备注，然后这些备注不管对方怎么改，这些备注是不会改的，或者说新冒充一个人进来，他就是没有你给他做的这个备注，所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嘛。QQ和微信都是这样的。 听了这几位听众的经历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骗子的手段也是很老套的，无非就是通过一个朋友圈来发信息，看看能够把谁唬住。当然，这群里的朋友们有因为着急而中了骗子的招的，也有因为着急，但是因为当时不是很方便，侥幸躲过一劫的。当然也有非常理智和清醒的。所以面对此类事件，我们要提醒大家，短信里也好， QQ 里也好，微信里也好，凡是提到要掏钱的，提到银行账号密码什么的，大家必须要留个心眼儿。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打电话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进行核实，千万千万不要通过微信、 QQ 等网络工具来确认，因为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真实的语言、电话等方式确认，才能从根本上不被骗子骗到。 昨晚的痛，我寥寥指的电话，你没说再见就挂，我心中的惊讶又想慢慢变大。 昨晚的痛，没有结果的电话，我没说再见就挂，你话中的挣扎已 谁更潇洒？ 谁这样了？ 相遇， 就这样一放， 放开了相爱，却又抛爱的欲 诈骗呀、 啊！我一般的这陌生电话我不接。 那万一真的是有事儿了呢？ 反正要熟悉的人，肯定再跟熟悉的他周围的人再打电话核实一下。 嗯，就反正陌生的、看着不熟的，先不接。 先不接，肯定先不接。如果他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电话，那肯定是 有事儿 呢，就问一下是什么。如果是熟悉的人呢，想办法再核实一下；不熟悉的人呢，就拒绝了。 提到钱呢？ 提的钱肯定是沾钱的事儿，肯定是不给 啊。提到派出所、法院、公安局呢？ 哎，头两天我好像遇到过一个事儿，就是说，是说医院的电话，医院电话说我在那儿呢，说问我说是不是看过病，我说我从来不到那儿看见，他说我们这儿有你信息啊，我说那你们信息哪来的？他说的，那你要没到我们这儿看病，我们这些信息不会有的。他说上午呢就有，是什么一个部门说来这核实情况，就说好像牵扯一个药费报销的问题。我说我没有。 嗯。 后来我跟我弟弟说这事，他说我弟弟说肯定是诈骗。哎，我说那他骗的目的是什么？也没要钱，但是他把那个电话呀和身份证啊核实了，还真是我的。我说你这信息哪来的？你们自己去再核实一下吧。 嗯，警惕性还挺高的。 一般的我就不理他，家里边我的固定电话就经常接着，有时候他就说法院的，有时候公安局的，我就跟他说我没犯过法，我没什么，公安局也好，是法院也好，你找我干什么？ 我是好人。 对，然后再有就是说你这电话欠费了什么的话，我这每个月我到时候我就交，我就不会有欠费，所以我就不理他了，我就这么的。再有就是街边的那些个说扫我的二维码，然后会得给你什么东西，我不占你便宜你就上不了这个当，咱不能吃这个亏，你占小便宜就要上大当，就这事儿、 贪心就最容易上当。 对对对。 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我们观念的更新，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并且使用智能支付的方式。移动支付时代，扫描二维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稀松平常的事儿。微信扫码支付、支付宝扫码支付等等等等，甚至现在我们买个水果、走个高速都可以扫码通过。可是这些二维码看起来方便，但是如果不小心的话，也可能要为此付出金钱的代价。接下来我们再请高原警官和我们说说相关的提示。 就咱们先以这个正常的情况去分析，就是如果说找你扫码的人他真的是出于说创业要增强这种宣传的需要去给你提供的是正常的安全的二维码的话，那他希望的就是你作为他的粉丝，那可能下一步的话呢就能接收到他推荐产品也好，或者是推荐项目也好，他销售的一些广告。如果说即使是一个正常的安全的二维码，他肯定也是希望说你到时候是要去消费的，对，要为他创造利润，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这个正常情况分析完了， 那说非正常， 对，就要说非正常的，就是有安全风险。就是说，很多现在有的二维码被坏人动了手脚之后，这个二维码本身呢，可能就暗含了一些木马和后门的程序。那这样的二维码扫了之后呢，尤其是在安卓平台上，那在安卓的平台上的话，这类的这种木马和后门的程序，它的这种背后隐藏运行的这种可能性会非常大。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起来你手机上是扫了一个二维码，叮一声，然后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程序已经在你的手机里面扎下了根儿，然后在你看不到的这种其他的程序的后面的隐藏下，然后它开始自动运行了。那往往这种后门或者木马程序的话做什么呢，就是说找到在你手机上它一切觉得有价值的信息，例如说什么有价值，你的通讯录，因为你很多人的通讯录上记得比较简单的可能至少有个手机号，对吧，你记得比较更详细的，很多人工作需要嘛，可能我还记一些邮箱，然后记一些这种微信 QQ 这种，那这些数据的话就更有价值，因为它在网络上还可以作为一些这种信息的目标，攻击的目标。然后包括你的短信，包括你的照片，然后包括你现在特别重要的是，现在每个人的手机都肩负了很多的功能，就本身手机就可以做很多的支付的功能和权限。然后这上面，而且很多人的上面是有余额的，就是这块数据的账号信息的话就特别值钱。然后另外还有很多人是因为在手机上会有一些这种购物的这种 APP， 这上面有的时候也会绑一些卡，所以说现在的话，这种后门或者木马程序进到你的手机里面之后，它会把所有有价值的信息都搜集起来，搜集起来之后呢，它就转移走了，转移到之前设定好的这种位置，然后别人接收到了之后，就可能会把你这些信息都利用起来，对你造成的就是最直接的就是经济上的侵害。我还想呢，有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所有的二维码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二维码的话，有一个是收款的二维码，就是你可以扫了这个之后别人给你转钱，你还有个二维码是付款的，比如说别人扫你的码你就把钱付给对方，就是尤其是我们要付款的这个环节，我提醒大家吧，就是你付款的话你不是有一个扫码的动作吗，大家不要把这个就是支付的动作做得太连贯，就你扫完码之后一定要关心一下，就是你在这个手机上显示出来的支付页面你是在向谁付款，这个向谁，这个谁的这个身份就是鉴定这个二维码是不是合法的二维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例如说我在某个饭店吃饭，然后我扫了他的码，我说要给他付钱，我扫出来之后是说可能是某某某公司，因为很多饭店的话它是以什么公司去做结算的，那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二维码显示给就是店员，是这个吗，是这个公司这个码吗，如果店员说这个东西是，那你再正确的向后面再输入密码呀，然后再转账啊，这样子再付款。如果这个时候显示的这个名称就有问题，那大家就不要再付了。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一会儿见。 就想要去旅行，总期待快黎明，好能牵手看更多风景，最疯狂的想念是你还在怀里，已经想你，玩心里游戏，不怕太深爱了会弄伤自己，喜欢醉在你笑的眼睛，让一切简单体贴成自然，当你坐的船也当你靠的岸，让一切简单快乐成自然，